晨漫步到黄昏，举一把溪水穿青影，好久没来大红山，山山水水格外清。从深秋徜徉到初春，银杏暗香可否安身，把秘密藏在白龙池，相约我梦中情人。文章古训读了又读，代代传承，上苑下苑一次千金，芳草隐隐，是爱世界爱无痕。天下江山一花一木一世界，美丽最了我的心。相依切切，乡愁深深，情丝万丈你最亲。深秋徜徉到初春，银杏暗香可否安身，把秘密藏在白龙池，相约我梦中情人。文章古训读了又读，代代传承，上苑下苑一字千金，白云悠悠芳草隐隐，是爱世界爱无痕。天下江山一花一木一世界，美丽最了我的心。乡愁深深，情丝万丈你最亲。